嗨，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主播莫大人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在家隔离的各位啊，都是怎么来打发时间的呢？ 对，真的每天要无聊死了，在家里又不能出门，你说天天、我倒是串了很多门，厕所门、厨房门、客厅门、卧室门。 哦，这也算串门啊？这也算串门的话，我也差不多。 对，不是有人说吗？说哎呀，我实在在家待得无聊了，我要去逛逛了，去客厅逛一会儿。 太可爱了。就是最近因为这个疫情嘛，大家都自我隔离在家里，不敢出去乱跑。 对， 所以呢，就是想问问大家，这个无聊的时候都是怎么来打发时间的？ 对，也快给莫大人和萱草来支个招吧，我们俩真的是太无聊了。 来，先说歌吧。第一首歌呢叫做《猜一猜》，来自何曼婷的一首歌。哎，萱草，你别说啊，这个在家听歌听节目也算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。 那当然，我现在就真的很感恩我们能做这项工作，就是我们可以不受疫情的限制，在家里也可以给大家录出好听的节目来。 哎，对对对，还真的是这样。 对， 还好不是现场主持，现场主持就 完 了。完 蛋了，那我们没法 没 对没法出门，我们就下半生怎么办？养活不了自己了， 没饭吃。 对， 如熙他说呢。无聊的时候呢，画画、写手账、吃东西、听歌、看书、看电视。最近无聊就开始玩各种人物的 P 图了。 哦、那也行、啊 哎、好像是最近是有很多这个 P 图的。 对呀、啊，我觉得可以。 把莫大人 P 成瘦子。 天哪，拉倒吧！我觉得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去学一些自己平时没有时间学的技能，比如说 P 图啊、计算机啊，是吧？都可以的。 只能学学网课，不能面对面的这种听课了。 嗯。鱼玉他说呢，我和阳台上的蚂蚁聊天，我还戴着口罩，怕被它传染。 太可爱。对，我那天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也特别的好玩，会心一笑， 挺好的。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人很乐观很快乐，就是跟他们在一起一定也不会太恐慌、就一定可以有战胜困难的决心的。第二首歌来自于葛雨晴的《小尾巴》。 不减到85斤，不改名字。我觉得最近这么无聊，在家里估计你是减不了了。他说呢，我练字画画，然后就是陪我弟弟看《喜羊羊》。 我是陪我闺女看。 看动漫也不错。 佩奇，小猪佩奇。 啊、哦，小猪佩奇啊，小猪佩奇真的很有意思。 对，你看到那张图了吗，莫大人？就是有四个小人排排坐，然后每个人都捏着自己腰上的那个肉，然后配字是“答应我，过了这个年，我们彼此都不要嫌弃彼此，好吗？” 对，都胖了。今天这个热搜里还有一个话题呢，就是春节前和春节后的这个对比照片啊，就是那个海王、 啊、 这个原来还是这个瘦的，后来变成一只大胖鱼。 哎， 太可爱。 别说了，我们每个人肯定都会胖几斤，如果你不胖，那你太狠了。我们都不要跟他做朋友。 好像只有这个拔了智齿的人才会瘦最近。 或者是有一些肠胃疾病啊，或者是你被隔离了。你真的生病了。 好可怜。 还是不要那样了，宁可胖几斤，还是要健健康康的。 大南的木叶他说呢，最近无聊的开始玩各种游戏了，甚至朋友圈的那种小游戏我都在玩。啊，最近萱草你有没有开黑啊？ 没开黑，我是 打王者荣耀之类的。 我跟你讲过吗？我不擅长打这种网游，然后我就是我这几天在追剧来着，就看电视剧。 前两天我看宋冬野发那个微博特别搞笑，就是玩王者荣耀啊，他一直都是他说我每次都有很认真的打，为什么每次都被举报说我挂机，说我送人头？然后我一看，他都是那种零杀。十几死的那种， 太菜了是吧？ 特别可爱。对对对，你知道吗？就我打游戏的时候，如果看到这种特别菜的人，我都会特别生气。我说，就本来能赢的局啊，就因为这样的人一直送，然后输了。 哦，那也是，这种人就在新手村里练一练吧，也不要就是去其他地方，对，霍霍人家的这个战绩了。 对对对，对，玩玩人机就好了。 哎，我给大家推荐一部电视剧，我最近在一直在追，叫《一夜新娘》，我真的看上瘾了。 啊，《一夜新娘》。 对， 我还以为是 想见你。没有没有，那个剧我还没追。 最近那个《想见你》也特别火。 最近那个《锦衣之下》不也挺火的嘛？不过我还没有开始看。 嗯、 我最近在看《一夜新娘》，我觉得挺好看。大家如果真的很无聊，你真的可以去看一下。 好，这个剧组给了你多少钱？说。 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倒希望他们能过来找我聊一下。 怎么咳嗽了？咱们俩怎么了？刚刚我咳嗽，现在你咳嗽。现在真的是这个风声鹤唳啊，稍微有一点咳嗽或者嗓子不舒服，都要怀疑自己是不是感染了。 人心惶惶是吧？那我跟莫大人不得了，我们咳嗽了。 天呀，别吓唬我。 就是你知道吗，我前几天就是有一天晚上我有点着凉、第二天早上起来嗓子有点疼，有鼻涕堵着， 发烧了是吗？ 然后我一量体温37.2度，我就赶紧去查这个温度是不是正常的， 吓死了。 人家就专家说37.3度以上才算是低烧啊，那我就 刚好差一点。 对呀、就赶紧吃什么感冒颗粒啊、什么叫那叫什么， 然后好 蒲公蒲地蓝，哎，反正就吃了一天吧。你要知道这种症状在搁以前的话，我根本不 care 他们， 喝点水就好 了，完全就自己多喝水就能治愈的。对呀、但是我真的这一次生点病就特别不得了、就觉得要死了感觉，赶紧吃药把它压下去了。 对，真的是进入寒蝉啊，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候，普通的感冒都要吓死自己。 大家一定要保重啊，一定要不要熬夜，保护好身体，增强抵抗力，千万不要说因为一个普通的生病啊，小感冒把自己吓得半死。 下一首歌叫做《惊梦》，来自胡六六的一首歌，这也是萱草刚刚说的那个电视剧的 这个 插曲 啊， 对对对，《一夜新娘》的插曲，对，挺好听的哈，它是那种中国风的感觉。 情归何处是爱的漩涡，思念在时光穿梭，那场绚烂烟火，想说的话太多，花灯下许个愿望带我入魔。 这个叫玉四瑞的朋友他说呢，我和朋友一起玩剧本杀，太搞笑了，我从第一轮搜证一直怀疑到最后的人呢居然是侦探，一瞬间被笑死。 这种猪队友我也经常做。这分析的头头是道，最后把警察杀了。 一顿操作叫什么猛如虎，一看比分2-50-5。 对对对， 高傲的心中只成花，只有为他不舍，一世宠爱的承诺，放下再投他心愿，情意中相见恨晚，叫一生绚烂烟火，想说的话太多，花灯下许个愿望带我入魔，一树镂空月色，映照花开红尘，遍地都遗恨，怎舍得，怎么舍得，全力追逐坎坷，想 色扬起一波，月下两城美景似一场静默，故事一波波折，狂傲的心融至成花，只有为他不舍，一世宠爱的承诺。那场绚烂烟火，想说的话太多，花灯下许个愿望，带我入梦。一树镂空月色，映照花开红尘，遍地留一痕，怎舍得？怎么舍得？千里追逐坎坷，相思扬起一波。月下两城美景似一场静默，故事一波波折，狂傲的心融至成花，只有为他不舍，一世宠爱的承诺。 今天第四首啊，哎，这首歌是最近抖音上特别火的，也来自于张小唐的《苏幕遮》，是一首有那种戏腔的那种中国风的歌曲。 哦，我最喜欢这种，就特别是带点口音的或者带点戏腔的这种。 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也特别喜欢。 嗯，咱们一起来欣赏一下。 我们就少说几条留言，多让大家听一下歌好了。 爱喝牛奶的芦荟他说呢，高中生是不会闲的，我的作业在召唤我， 心疼你。 哎，你知道吗，前两天看网上一个梗，当然是开玩笑啊，就是说这个各大平台为武汉这个捐赠的物资都有什么，最后有一个平台居然捐赠的是武汉中小学生的寒假作业 啊。寒假作业我看到了，咱们就不说那个平台了。 太可爱了， 真的，我觉得会小学生们会记恨一辈子吧。 对，某某我记住你了。 嗯， 但其实不是真的那个寒假作业，而是一个免费的网课，就是原来本来是要收费的那种，其实我觉得挺好的，不光是无聊的时候我们要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嘛，最重要的是还要趁这个时间多充实点自己，我觉得也挺好的，学点东西。 没错呀，你现在说武汉的学校都要就是说开始网络授课了，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，你不可能说那么一大堆人都聚到一起正常上课，不可能了，所以说可能是要网络授课。那所以这种课外辅导机构如果也能够开放网络免费教学资源的话，真的也挺好的。 嗯，对，真的是挺好的。下首歌来自张雨绮的《亲爱的公主》。 嗯，是四年是思念，他说呢，我在家里就是戴耳环摘耳环涂口红擦口红。这个我特别能理解， 我昨天没出门，但我精心的化了一个妆，然后就拍照片嘛，录视频，实在是没事儿干了。 哎，你知道吗？最近大家不是都不出门吗？我在朋友圈里看到自拍的这个几率都变小了，好久没有在这个朋友圈看到有人发自拍了。 哎，你想，你想什么情况下大家会拍照片发自拍呢？要么就是你出去旅游了，或者是你化了一个浓妆，或者你打扮了一番。对啊，那你都不出门，邋里邋遢的，有头发都好几天不洗，你拍什么？ 哎，不过最近这个猫猫狗狗就比较惨了，就是我前两天看这个网上有人发的视频嘛，各种给自己家的狗和猫化妆的那种视频，呵呵， 啊， 特别可爱，特别惨。 还有一个清华的博士，他给自己家的猫讲那个函叫什么高数是吧？ 啊， 上课 函数， 函数，服了， 真的是无聊到极点了。 是。 邓兴祥他说呢，舔狗来了啊，无限循环听酷我音乐调频，6年时间一直陪伴，感谢在无数个无眠的夜晚陪我入睡，真心的感谢。 嗯， 舔狗 感受到你的这份喜欢了，舔狗你好，你不要这么想人家。祥祥他不叫邓兴祥吗？祥祥，谢谢祥祥。杨洋眼里有星辰呀，他说呢，作为学生党的我，每天在家不是写作业看书呢，就是煲剧。我在这儿隆重推荐《陈情令》，已经三刷了，太好看了。 哎，你别说，这个特别火的剧，我也是因为那段时间太忙了，没有时间看。最近可以看一下，他倒提醒了我。 对，可以可以，我现在已经列了一个我要看的那个电视剧单子，我怕这个解禁一解禁了，我还没看完怎么办？ 这个电视剧单子回头分享一下，我也没得可看了。 好， 你知道我最近在刷动漫，我就是那几大动漫我都刷了一个遍。 啊，也是，这个时候就看得出来每个人不同的爱好和兴趣了。有的人就喜欢看电视剧啊，有的人喜欢动漫，有的人喜欢猫猫狗狗，还有人喜欢写卷子。 写卷子，写寒假作业。 写卷子。 你失控，害怕你听过讨厌我，又害怕没听到我告白，怎么说？哦，你。 这首歌了，来自于周密的《最佳情侣》。毛毛毛啊，他说呢，我已经无聊到在家刷碗了，真的 刷碗，人家刷剧你刷碗，有多少碗可以洗？ 嗯，我那天看一个小视频，有一个人在家里就拿着拖把扫地啊，拖把拖地弄了一遍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我还能干什么呢？”然后他就瞄见桌上有一杯水，他故意把那个水打翻。哎，这不就有活了吗？他就赶紧把那个桌上的水擦干净了。 这有多无聊啊，这人。静小长安他说呢，你要是觉得什么事儿都挺无聊的，你就打打游戏，你试试王者单排，掉几次分你就会觉得之前觉得无聊的事儿都还挺有意思的了。 哎，确实是，我觉得任何的事情啊，只要你深入进去一点点，你会发现一些乐趣的。 不过这个掉分真的是很痛苦，我记得我前两天好不容易升了段位啊，然后有一个朋友非要拉着我一起玩，然后连跪了5-6场吧，我又调回了原来的段位，给我气的。 你是不是想杀了他的心都有了？ 对对对，再也不和你玩了。 嗯，猪队友。安小仙女呢，她说我躺的把脖子都给扭了，忍着脖子疼还把屋里和院子里打扫了一遍，该看的电视剧呢也都看完了。 嗯，我也是刷了几部剧了，我觉得全部看完的，然后都有好几部了，然后后来就是那个更完还没有再更的，每天还要等着那个更新的时间。 啊，我记得你前段时间就跟我讲你在看《庆余年》嘛，现在应该 已经看完了。对，哎，真的蛮好看的，你可以看看。就是哎，我看《庆余年》的时候，总有一种看日漫的感觉，就是总会让你这个有一些意料之外的事发生。 哦，好的。 安排上了。再分享一个最后的留言啊，落叶归根你归我啊，他说我会数葡萄干，一共有849个，其中75个瘪的，63个带树枝的，绿色的最多有611个，棕色的最少58个，其他颜色的180个。总结一下，哎，这次买的葡萄干真不咋地。 真的是无聊到极点了。不过其实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知网最近已经免费开放了。如果准备这个写论文的朋友啊，或者是查文献的朋友啊，可以多学习了，可以上知网多看看论文什么的。 我想吐槽你，这是好消息吗？我的爱人，这是不想写论文都没有借口了。 这个对于我们这个爱学习的这个同学来说，这是一件好事啊。 你们好吧，把你去掉。 开个玩笑啊，不过我觉得对于一部分人来说，这也算是一个好事啊。希望大家抓住这个机会多学习多充实自己。如果你觉得打游戏看剧都无聊的话， 对，我们落脚点还是要正能量的，对吧？希望大家抓紧这个，正好有这么一个空闲的时间又不让你出门，多好呢，就可以学一学呀，然后练一练自己平时想学又没有时间做的技能，提升一下自己。 对啊，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，就是莫大人和萱草的节目都是免费的哦，大家没事的话可以听 啊。对，我们一直都是免费的，我们一直在这儿等着大家，一直陪伴着大家，不会打烊的，对吧？ 说了这么多还不想停，也是因为我们两个太无聊了，想多聊会儿天啊。 确实 希望大家也不要烦我。 到这里吧，我要去追剧了，莫大人。不要影响我追剧。 再见。那今天就聊到这儿，咱们下期的节目呢再见。如果你想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呢，可以在新浪微博里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账号酷我音乐调频，每期的征集的我们都会在这儿发送给大家的。 好的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 下周再见，拜拜。 拜拜。去证明